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我让你去诺丁是有条件的，答应我的条件，你才能去。 我答应。 你连我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问就轻易答应吗？作为一个男人，答应的事就必须做到，不要做一个轻诺之人。 无论爸爸让我做什么，我都答应。爸爸肯定是为了我好。 无论今后你如何修炼魂力，我要你答应我，不得给你那锤子武魂施加任何一个魂环，甚至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出现，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双生武魂。你能做到吗？ 那蓝银草武魂呢？ 蓝银草武魂你可以随便使用修炼，施加任何魂环也没问题。双生武魂并不是两个武魂都需要靠魂环提升后魂力才能继续修炼，只要有一个武魂拥有魂环，魂力提升的瓶颈就会消失。 也就是说，今后我只能使用蓝银草武魂是吗？ 除非遇到生命危险，否则不要使用那柄锤子。 好，我答应你。 好了，吃饭吧。 对于唐三来说，修不修炼武魂，使用什么魂环都不是问题，只要他能找到突破玄天宫瓶颈的方法就足够了。这一天过得格外漫长，也是唐三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心神不宁。对于外面的世界，他有期盼，也多少有些恐惧。无论是在唐门还是在圣魂村，他都没有在外历练的经历，这一点上他真的和个孩子没什么区别。他一直在想，外面的世界究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呢？晚饭后，唐昊扔下一句话就出门喝酒去了，似乎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。 小三，明天早上走的时候不要吵着我睡觉。 清晨，唐三坐在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，手中捏着一片树叶，眼中紫意盈然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身体比以前健壮了一些，紫极魔瞳的进步速度很快，手中树叶上哪怕是最微小的一片纹路，他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。他知道自己的紫极魔瞳已经开始进入入微的境界了。和分为九重的玄天宫不同，紫极魔瞳只有四个层次：纵观、入微、芥子、浩瀚。唐门内门弟子的要求就是进入入微，对于使用暗器就已经足够了。由于唐三修炼得很早，借助出生后并未完全散去的先天之气，才不过六岁就已经拥有了一丝入微的感觉。但他也知道唐门内门弟子几乎人人的紫极魔瞳都能够达到入微境界，可包括门主唐大先生在内，却没有一个能够进入紫极魔瞳下一境界的。达到入微之后，紫极魔瞳的修炼速度会变得极为缓慢，而每天都能不间断地吸收东来紫气，也不是简单的毅力二字就能解释的。所以一般唐门弟子在进入入微境界后，也就很少会有再继续修炼者。传说中，唐门曾经有一位长老的紫极魔瞳达到了芥子之境，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成就，只是比入微境界看得更加清晰一些而已。而那位长老修炼紫极魔瞳已超过了30年。玄天宫内力涌起，骤然注入树叶之中，柔软的树叶在内力作用下顿时变得笔直。唐三右手食指与中指轻点，树叶旋转而出，割破空气一般飞了出去。只一米，树叶只飞出去一米的距离就已经无法保持旋转的态势，因为它已不坚硬。离开唐三的手指，玄天宫的内力效果也自然消失了。 功力还是太弱了。 唐三站起身，该是回去的时候了。 今天自己就要离开村子，下次再来这山顶，也不知道是要什么时候才行了。脚尖点地，小腿发力，唐三施展起鬼影迷踪，朝着山下而去。熟悉的粥香扑鼻，这是离开前最后一次再给父亲做饭，唐三当然不会偷懒。看了看炉子下的柴火，给粥里面再加点水，这样一来，父亲睡醒后也能喝到热粥了。老杰克已经来了，或许是因为要去诺丁城，今天的老杰克特意穿了一身新衣服，看上去更添几分矍铄。 小三，走吧，你那懒鬼爸爸是不会起来了。 爷爷，您小点声，爸爸最不喜欢别人吵他睡觉。 唐三一边说着，一边从火炉中抽出一块燃尽的木炭，在地上写了几行字，再回头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父亲的房门，这才背起背包和杰克悄然离去。对这个世界的文字，唐三认识的不多，都是村里私塾教孩子们学字时他偶尔看去的，毕竟有着前一世的功底，他也掌握了一些基础文字。门帘掀起，高大的身影从里间走了出来。唐昊眼中并没有一丝睡意。当他走到门口时，依稀还能看到老杰克和唐三瘦弱的身体。唐昊站着没动，一直到唐三和村长杰克的背影已经完全消失了，他依旧站在那里呆立了半晌。仿佛想起了什么，唐昊突然转身走回铁匠铺，看向地面上唐三留给他的字。 爸爸，我和杰克爷爷走了，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，少喝酒，粥在锅里，别忘了喝。 目光从地面上的字转向一旁的铁锅，唐昊猛地冲过去，一把扫开铁锅上的盖子，双手直接将铁锅端了起来。由于唐三刚刚加了水，铁锅里的粥还没有重新沸腾，但唐昊却不管不顾的就那么拿着铁锅往嘴里灌着，大口大口的吞咽。在他的眼睛中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一层朦胧的水意。走在路上，唐三默默地跟在老杰克身边，不时回头朝村子的方向看去。 小三呐，舍不得村子，还是舍不得你那酒鬼老爸呀？ 都有一点吧。 和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孙子相比，你这孩子要懂事太多了。你要是我孙子该多好。唐昊那酒鬼真是幸运。哎，好了，别想太多了，外面的天地很广阔的，到了学院里你会认识很多朋友，会学到很多知识，等你有了魂师的头衔后，国家会每个月给你发补助金的，到时候啊，你家的生活也能好一些了。 杰克爷爷，您能跟我说说学院吗？那究竟是什么地方？ 学院嘛，那当然是学习的地方。虽然我也没有上过，但大都还清楚啊。我们村子每年都有一个攻读生的名额，但已经很多年没有攻读生去学习了。攻读生的优惠条件还是很多的，免除学费和住宿费，只需要自己出吃饭的钱就足够了。你呢，可以通过在学院里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来换取食物，比如像打扫教室之类的。总体来说吧，攻读生在学院的学习也和免费相差不多，如果是交钱去学习的话，哎呦，可不是我们这些穷人能够负担的。 爸爸说让我到了学院以后找一个铁匠铺打工。 啊，你到铁匠铺打工？开什么玩笑嘛， 我看唐昊是真的疯了。你才多大呀，还没有铸造台高吧？有哪个铁匠铺会收你这样的学徒工啊？更何况铁匠本身就是不受重视的职业，打工也不会有多少收入的，你只要在学院里好好的学习就足够了。不过说起来，如果你要是能在学院里有所成就的话，倒应该让你那酒鬼父亲给你攒点钱，以后的终极魂师学院可是没有攻读生名额的，那可是需要花不少钱才可以去学习的，仅仅是魂师的补助金远远不够啊。 还有终极魂师学院吗？和初级魂师学院有什么区别？都是学院，教授的也应该都是魂师的知识吧？ 哎，当然不一样。初级魂师学院教的呀，都是一些基础的东西，还有一些文化课程要学习，只接受武魂刚刚觉醒的孩子作为学员，学制呢是6年。等到了12岁，如果没有什么前途的话，也就是做一个普通的魂师，但如果潜力不错，大部分人都会去选择终极魂师学院进修，一直学习到18岁。终极魂师学院教的东西就要高深一些了，但学习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，如果不能达到学院的要求，就无法顺利毕业，这一点和初级魂师学院是不一样的。 杰克爷爷，有初级和中级魂师学院，那么也就一定有高级的了。 你这小子，高级魂师学院你就不用想了，那可不是随便谁都能进去的。在我们天斗帝国，一共也只有2所高级魂师学院，每年招收的学生数量加起来也不到100人，那可是前程的摇篮。凡是从高级魂师学院毕业的学员，不论是国家还是武魂殿，都会抢着要，直接会被授予贵族的称号啊。 贵族？有这么好的条件？ 那是当然，魂师可是最高贵的职业，高级魂师更是如此，那可都是人才。所以我们平民想要一步登天，成为高级魂师显然是最好的捷径。只不过呀，出身平凡的平民又有多少人能够拥有那么好的武魂呢？就算有，没有大家族那样的辅助，也很难从高级魂师学院毕业吧。 毕业考试是自己的事，为什么需要别人辅助？ 哎，孩子，这就是差距，穷人和富人，平民和贵族的差距。初级魂师学院毕业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武魂能够达到10级，在学院老师的带领下获得一个魂环，成功进阶到魂师称号就可以了，这并不困难，只要是在觉醒时拥有武魂力的孩子都能做到。据说魂师升魂师这10级魂力是最容易提升的，但到了中级魂师学院就不一样了，要想从那里毕业，武魂就必须要达到20级，并且获得第二个魂环，获得大魂师称号才可以。10级到20级是很多魂师一生都无法达到的，而且到了20级以后，想要获得魂环，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猎杀魂兽获得魂环，那可是极其危险的。如果出身于贵族家庭，有家族武士陪同，危险性自然要小得多，而像我们这样平民出身的魂师却只能依靠自己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